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 睇緊建國研習班囉。 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 但係你上個月冇俾建國研習班嘅月費喎。你今個月呢就俾埋堂主、台陽同埋天琪。 真係真係真係真係，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回来第二节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哥本哈利石阵。剛才我們講到呢，那個地方呢不止一笪的，即是有類似這個石陣呢，就現在在網上呢，事實上你都找到這些地方的圖片來的，跟剛才說呢就有少許相差，因為你看下去呢就不是好像剛才那麼壯觀，但是呢個發掘入面呢，原來話呢這個地方呢其實已經是去到又是距今呢成萬年前前的了。咁其實你可以去現在那個電腦畫面到這個地方叫 Karahan Tepe。就後面嗰個字 TEPE 亦都係石陣，點解啦？咁你睇到個地方好荒涼嘅，而家咁原來上面呢啲石刻咧，即係呢度就比較清楚啲啦，又係大石嚟嘅。 係 咁咧，亦都係去到成萬年嘅。咁嗰個地方咧，喺嗰個地圖個顯現咧，就喺呢度嚟嘅。即係換言之，就又更加接近嗰個敍利亞邊境啦。咁你睇到頭先我講嘅冇錯噶，即係頭先呢啲入邊呢啲地方咧，而家即係顯示啲地方咧。就是一些在歐洲上面的懷疑去到成萬年的之前有文明的地方來的，已經入了去敘利亞那個 邊境 邊境了。咁呢度咧，呢個Kato Hayuk 咧，其實就最出名，因為佢入邊咧揾到成一個成幾千年之前嘅女性嘅呢、這個女神嘅模型啊，即係好多個乳房嗰個咧，其實就喺呢度掘出嚟噶嘛。 哦，嗰個係考古學嘅一個好重要嘅文物。 即係好多個，我記得係一個好大，即係嗰個乳房好大，大到揼咗揼落嚟嗰個咁嘅 千乳女神啊！ 千乳女神好啦，嗱，咁就翻翻嚟一個正常畫面啦。就即係呢一個咁嘅發現咧，其實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而家要揾一個一萬年之前嘅石陣咧，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困難。 嗯、 我哋要嘗試去揾一萬年之前有人有能力去起一個石嘅大石做嘅廟、嗯。事實上咧，如果你只要去揾嘅話咧，肯花時間去揾嘅話，你會揾到嘅。 同埋佢呢啲石陣咧，佢又留低咗好多內容嘅、即係佢嗰啲雕塑、雕刻啊、圖騰咧，裡面咧、有好多線索嘅。 咁、我哋呢度已經見到噶啦嘛，佢呢度即係呢個石本身佢上面黑蓋咁啊。你第三節嗰陣時候我哋會講多少少啦，即係入邊黑嘅代表咩咧？咁樣係嘛？咁、但係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頭先我哋講緊話呢個就喺亞洲區啦，睇土耳其啦，最渣曬地方土耳其，即係敍利亞咁樣。咁我哋覺得都唔係太難推測嘅。而且甚至我哋可以講，實際上係局限呢個地方。咁但係咧，如果根據而家呢個即係作者 Graham Cook 嘅補充咧，佢就話唔係。佢原來咧喺世界其他地方咧，無論喺山或者水底咧，都係有一個咁嘅有萬年歷史嘅歷史遺跡存在嘅可能性喺度，咁啊幾度嗱，即係喺山上面我哋唔講啦，水底上面你有咩嘅即係資料咧？ 因為咧，佢當佢抄翻咧，因為啱啱最近咧呢個都不斷都講緊一啲叫海底嘅嗰啲遺跡啦，包括魚乸角咁樣咧。咁我咧即係喺呢度咧就揾到個資料咧，即係都知道你今日講呢一個石陣咧，佢就係揾一個原來喺全世界裡面嗰度咧，喺呢一個都講咗咧，即係基本上重要嘅一個叫海底嘅嗰啲古蹟咧，就留低啦落嚟咧。 重要咧，即系就系、是、有个最少有19个系可供咧你去研究嘅，东方同西方都非常之多嘅。咁、啊，如果喺地中海里面咧就有两个啦，大西洋嗰度咧就有三个，咁啊太平洋咧就唔少喎，太平洋咧就计起上嚟咧系有成11个咁多嘅、嗯， 但系都系水底度， 系喺水底嚟嘅，同埋近住我哋而家嘅大陆嘅嗰个边，即系个边缘嘅嗰个咧居多嘅，吓、嗯。咁就佢嗰度咧，就即係都總括嚟講咧，就有一個推測，就係咧就話係喺大西洋嗰度咧，就係即係大家都普遍咧都講咧話，極有可能咧，我哋所謂嘅嗰個古文明，即係沉沒咗嘅古文明咧，亞特蘭提斯咧。就喺大西洋嗰度嘅，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上一次都有講嘅嗰個武大陸咧，就係、是、太平洋嘅嗰個文明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喺個叫印度洋嗰度咧，都係有一個咧係同佢哋印度教嘅好多神話啊，或者裡面咧嗰啲即古代嘅嗰個傳聞咧，嗰啲遺跡咧。都有咧，就喺個印度洋個出現，咁啊都所以懷疑佢之前咧，成個嗰個地球嘅嗰個海岸線咧，可能咧就應該咧就再更加闊啲嘅，嚇、 嗯、 啲、啊、水位係冇咁高嘅。而家相距之下咧，就係、是、大概咧係75至90嘅尺咧，就多咗，即係嗰啲水啊、嗯，可能而家啲冰融得多嘅時候更加高啲添啦。 嗯嗱，頭先幾度講嘅咧，就係、是、水底嘅， 係、嗯、 咁水面如何咧？水面原來咧，如果你要揾嘅話咧，好多人都即係都頗多嘅地點咧，話咧上萬年嘅啊呢啲遺跡咧， 係 人造嘅遺跡啊，係唔少嘅， 係 咁其中一個就喺印尼。 嗯、 印尼呢個地方咧就叫觀音帕丹嚇，咁而家我哋可以去一去嗰、那個電腦畫面嗰度啦。這個、呢個咧就印尼嘅考古學家就話咧，呢、這、一個其實就係一個金字塔嚟嘅。 嗯哼， 金字塔但係咧就埋咗。 嗯， 咁而家咧就要掘翻出嚟，但係就俾人掘。咁咧就嗰、那個考古嘅年代咧。就可能去到成20万年前嘅， 嗯 哼，咁啊当然啦，如果呢个系即系真嘅话，咁就推翻晒以前嘅 成， 因为你一讲紧得万年已经咁咩啦，咁你话去到20万啊，即系 更远古啦， 更远古嘅咁样吓，咁啊嗰个咧就好难去，嗱我应该讲错咗，呢、這个唔系20万年，系2万年， 2万年都系已经预测 超乎咗我哋嗰、那个 亚特兰蒂斯文明噶啦， 亚特兰蒂斯文明 即系预计嘅亚特兰蒂斯文明都超过咗 嘅，系啦，咁嗱呢个即系印尼嘅遗迹啦，咁应该就喺苏拉威西嘅， 嗯。 咁就要去嘅話，我相信都唔容易㗎啦，咁同埋就而家嗰個局面都相當之尷尬，即究竟掘定唔掘呢咁樣。因為呢即佢要發掘落去呢，其實就要相當之大規模嘅工程。咁而家只不過話呢，就懷疑入面下面有一個金字塔喺度咁樣。咁就呢、這個地方呢，嗰個印尼嘅譯名呢，就原來英文就叫做呢，就係、是、有光的山。咁、 嗯、 我姑且称之为印尼光明顶， 似啊！佢同埋个顶系一个系好好平坦噶， 系啊， 系真系形似一个，你就算唔系金字塔，都系一个即系祭祀嘅地方嚟噶啦。 唔知啦，咁呢个就好难讲，因为你话要揾嘅话咧，传说中咧有好嘅地方咧，就 系、 是有类似嘅可能性嘅。其一咧就係、是、近年都相當之多人講嘅就係、是、波斯尼亞金字塔， 係、嗯、啊係啊， 咁就第二個咧就幾圖要講講啦，就喺、是、中國境內嘅金字塔。 哦，呢、這個係我 翻翻嚟正常畫面， 啱啱攣到呢一頁啊，即係當你講個金字塔嗰時候咧，咁、就我其實去過見過嚟㗎啦，就係、是、呢個係喺嗰個陝西同個西安個附近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即係其實已經揾到咧，而家揾到有三個咧嗰、那個金字塔嘅嚇。咁、呢個咧就我哋如果你去到西安咧，你有心。 咧，即系想去睇嗰啲呢啲咁嘅古代嘅一种叫金字塔嘅遗迹咧，嗰、那个咧唔难揾嘅。佢呢个咧就近嗰个秦王嘅嗰个兵马俑嘅附近嚟嘅。 嗰、那个其实就一般人而家讲就系一个金字塔嚟噶嘛。 系嗰时咧就即系有一个咧好巨型嘅发现到嘅，即系就系响我哋会响经过嗰、那个兵马俑嘅嗰个路边嗰时咧都可以睇到。但系而家咧佢呢个咧我手头上呢个资料咧讲话。他已经发现了是有那个附近都还有两个的，即是那个位置的情况呢就跟我们就不断神秘之夜都有讲的那个埃及金字塔呢里面呢即是那个坐标原来是映着上面的那些有很多星的那个星系图呢来去在个地那里来起了这些金字塔呢是都是异曲同工。咁、呢个呢就喺西安嗰度嘅一个发现嚟嘅，係其中嘅一部分嚟添。 係啊，咁你就会质疑啦，剛才我哋讲个印尼嘅即係所谓光明顶，或者你噏啫，咁你点咗咩证据话即係怀疑下面有啲咩嘢呢？咁、那个原因就係因为呢嗰、那个考古学家就揾到下面呢即係掘落去呢就有元武岩嘅柱状。 係哦，咁直头係人为啦。 係啦，咁佢基于呢个基础入面呢即係再加埋其他嘅一啲比较细微的线索，就推断在这个山下面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的这样的建筑物来的，而且是相当庞大的。 是这样，就我现在看到这里他都说其实就算在非洲那个非洲大陆那里的西岸那里呢、他都呢是有发现到呢有个呢就比差不多跟现在的那个金、埃及的金字塔呢是比佢更加早嘅一種金字塔嘅狀咧，係揾到出嚟。嗱，你啲字塔佢裡面咧就揾到埋咧。 呢個係邊度嚟嘅？ 呢個就是非洲嚟嘅。 哦， 嗱喺個非洲嗰度咧，即係有呢個發現。 你近啲俾啲觀眾睇到嚇，嗰個樣。嗱，你睇到應該係一個金字塔咁。 啊，個你就咁睇個形都會睇到出嚟。 似瑪雅嗰只。 系 嗰啲即系南美嗱中南美洲嗰只嘛？ 基本上咧系玛雅嘅嗰种金字塔型咧，就系响嗰个中国嘅云南啊，好多地方咧都有一个咧叫相近嘅一种咁嘅即系塔状嘅嗰、那个嗰、那个咁嘅金字塔咧，系发现到出嚟。所以系话一个叫做系美洲嘅嗰种金字塔嘅文化，同埋亚洲嗰啲咧，其实有一啲一脉相连咧，大家都系咁样嚟去。 你最惊一样嘢咧，就系、是、咧，你唔单止系揾到呢扎嘢咧，同样嘅。 系 原来啲经纬度咧系大家夹过晒，咁你就好大镬啦。 系啊，呢、這个大家都真系讲噶，佢哋都有研究噶，系即系佢里面咧，你会睇到咧，佢可能系同一班。族群，佢咧就即系用金字塔咧嚟去做佢嘅嗰个或者祭祀啊，或者仲有好多用途嘅嗰、那个嗰嚟咧，系、原来系响嗰个我哋嘅呢个成个嗰个三，即系成个地球嘅嗰大陆嗰度咧，好、多唔同地方都制造咗呢啲建筑物出嚟。 嗱咁即如果是最主要咧，就系、无论头先我哋讲，譬如话印尼嗰度或者非洲嗰度咧。而家就相信咧冇足夠條件咧去做一個好完整，由呢啲比較有權威嘅考古學家去做。你 包括 印尼咧，你當地嘅考古學家去做咧，咁喺國際上都有懷疑嘅。咁你自己係咪想話要推咗個印尼嘅歷史比較遠少少，或者點樣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嘢咧就喺而家呢個國際形勢之下咧就。即係通常都係由一啲歐洲或者美國嘅號稱稍為中立少少嘅考古學家要參與先得，就話你唔係一定唔俾你，唔係要你做曬，而係話喂，起碼有呢班人喺度先。咁土耳其呢個哥本哈根歷石陣亦都如是嘅。佢發掘咧就唔係土耳其嘅考古專家發掘出嚟，係一位即係德國嘅專家同埋土耳其嘅考古嘅團隊咧一齊做嘅。咁咧就技術人員可以去一去嗰個畫面嗰度咧，就係呢一位。就 Carl Smith 啊，咁就佢喺其中一個石陣入邊咧，大家睇到應該我哋將來會講講嘅就係，因為呢石陣咧，嗱你下邊呢只係咩嚟嘅？ 豬啦 啊，咁啊呢只梗係呢只梗唔係侏羅紀公園啦嚇， 呢只野豬嚟嘅，似而家嘅野豬嘅 野豬嚟嘅嚇，咁啊上邊嗰只係咩咧？咩間我哋再講啦咁樣。咁但係好不幸咧，就呢位Carl Smith 嘅考古專家咧，就兩年前已經死咗啦。 嗯哼，係。 咁點解我要講佢死咗咧？咁我要交代少少咧，就 你翻嚟个画面度啦吓，即系佢嗰个死嗰个原因，即系佢嗰个之前系点样咧？原来咧呢个地方咧喺六七十年代系掘过嘅， 系， 但系掘嗰阵时 候即系唔系九十年代才发现， 唔系九十年代发现， 系 九十年代发现呢个要补充少少咧，就系、是、呢个地方掘过嘅， 系 掘过嘅，但系掘到啲嘢出嚟嘅时候咧，当其时呢班欧洲同埋土耳其嘅专家就觉得呢个系中世纪嘅嘢嚟嘅， 系， 但系到1995年嘅时候咧。跟住就有一個富爾德族嘅呢啲農民咧，就喺嗰度咧，就掘咗啲柱出嚟。 哦， 最重要係啲柱 啊。 係咁掘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咧就歐洲嘅考古家咧就注意呢個地方。就喺1995年開始掘咗成十幾二十年。 係。 但系去到前两年咧，就呢位即系主导成个 project 嘅德国嘅考古学家就心脏喺翻咗德国之后，突然间死噶， 系 突然间心脏病死，亦都唔系太老嘅啫。嗱，点解我要交代呢件事咧？第一样嘢即系大家要睇呢个即系地方嘅时候咧，记咗一样嘢，原来个地方唔系就咁俾你见到嘅，佢系埋咗地底度， 系 即系呢啲 系要掘出嚟， 最大嗰、那個有趣的地方就唔係話佢單止掘，而係睇到咧呢、這個地方咧係突然間過咗成千年之後咧，係俾人埋咗落地下度，係，即係散水，跟住埋咗落地下度，擁實佢，即係當其時擁喎，唔係後來啲人擁喎， 即係想毀滅證據。 我就要用仆葬去形容啦， 系即系西藏嘅仆葬形式， 仆葬形式啦，即系话呢个就我讲嘅，啲书冇讲嘅仆葬嘅意思系咩？点解咧？就系话咧呢个地方咧，佢要俾人知咧，就唔系要即刻俾人知， 系 佢有适当嘅时候先至会现身嘅， 即系咧做就做咗出嚟啦。不过咧佢可能喺当时嗰度咧，即系对于好多嗰个时期嗰啲人咧，第一佢未必会了解呢个真正有啲咩， 甚至顶烂佢添，整烂，因为而家呢个就算呢个地方咧都唔完整噶，呢个地方原来有啲柱都烂咗噶， 系。 同埋烂咗部分唔见咗 啊！最惨啊！即系如果系中国咧，就系做咧当佢药材啊！因为呢啲神迹嚟噶嘛吓，即系好似嗰啲雷峰塔啊咁样啊，攞嚟做药材啊，有用啊！ 咁同埋我头先提到，譬如嗰个富尔德嗰度咧，即系嗰个亦都系富尔德嘅有富尔德族人居住的地方嚟嘅。 系 咁就你一听到，其实你已经可以推算到另一个可能性啦。其实有可能打仗嘅。 系。同埋佢呢个可能未必系佢哋嘅嗰个族裔嘅嗰啲文物啊，佢可能就刻意破坏。 呢个就而家好争论咧，因为第四节我哋要讲，因为其实呢个地方咧，阿美尼亚人话以前系佢哋嘅， 系，哦，吓，即系咁呢个有得拗噶咯，咁啊变咗系啊， 唔知有得拗，但系你知唔知阿美尼亚同土耳其其实爆好大镬噶嘛？ 就系咯，系啊， 因为即系阿美尼亚人就话土耳其对最喺。二十世紀嘅時候進行過一次大屠殺咁啊，對佢哋。咁而家我相信都係嘅，呢件事係真嘅嚇嚇。咁所以咧，呢個地方咧，即係喺古代就有一個咁重要嘅考古遺跡。佢喺現代，佢有可能係牽涉一啲國際政治嘅問題，特別係而家喺佢附近嗰度，其實已經搞到興興冚冚㗎啦，係嘛？咁你而家要去掘咧？我都唔知道土耳其當局嗰個態度如何，因為特別係呢位炒國家已經死咗啦，咁樣嚇。好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原来而家未掘完嘅， 系， 哦，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嘢，只好可能只系一部分嚟嘅啫。 哦，系， 啊，咁如果再掘出嚟有啲咩嘢咧，咁就真系天了得啦。 嗯哼，咁啊，但系而家佢掘到呢样嘢出嚟嗰时候都好震惊嘅喎。 震惊之余，但系呢个未渗透到去一啲普及嘅文化入边啊嘛。即系举个例啦，譬如荷里活会唔会呢个地方拍片咧？咁啊唔会啦。咁你知唔知道一样嘢啊 ？Michael Bay 前两日去咗英国城镇啦，影咗上出嚟啊嘛。咁啊，变形金刚会喺嗰度拍啊嘛。咁而家好彩佢未喺呢度拍啫。但系最近嗰个 X-Men 已经喺金字塔入边啦，系嘛？ 不过你放心啦，嗰啲都多数都有特技帮助咧，唔会毁坏文物嘅。 你真系哇！我觉得你真系太 天真啦。真系，都有呢种担心。唔系佢可能佢真系唔会毁坏人物文物，但系咧当佢拍完咗之后咧，咁啊有好多自由行去，好多旅游人士嗰时候咧，咁又会毁坏噶啦。 系啊，嗱，事实上咧就呢位作家咧，佢已经 complain 紧噶啦，即系佢已经投诉紧噶。 系， 佢就话而家嗰度搞到咧睇唔到嗰个原本呢个石阵嗰个庄严嘅地方，因为上面挂。 即係起咗好多啲帳篷啊，就係考古嗰條添想保護嗰個地方嘅，咁佢就投訴就話。喂，幾日即係鬼成十幾二十年都冇啲帳篷，其實都唔需要咁保護啦。你其實要啲人睇到嗰個地方咧，佢喺個星光之下究竟係點樣？咁點解呢個重要呢，就因為而家，喂，你睇到呢啲石刻啦，咁你點估入邊究竟做咩嘢咧？佢哋係愛嚟係 祭祀啊， 祭祀啊，定係還是係一啲好似 考察啊、觀星咁樣咯？可能啊， 嗱，觀星呢度就講咗啦，即係話阿紀圖而家就估到我想講咩啦。因為最大的疑問呢，即是這兩本書呢，即是叫做現在叫做專寫這兩個石陣的一些通俗的書呢，他們有個推斷的，就入面這石刻呢其實是不是講緊真正的野獸，是講緊星座。這個就為什麼我們即係咁急住咧，上個禮拜做完呢、這個 瑪雅嘅 呢個考古天文學與瑪雅迷城，要今集去講啫。因為其實呢兩集係你要連續聽嘅， 係、 因為而家講緊呢個就係懷疑喺所謂講緊我哋史前嘅時候，其實啲呢啲咁嘅人咧已經係觀星啦，而係觀星到需要將呢觀星嘅呢啲咁嘅概念要刻喺石頭上邊，而且刻喺啲石頭上邊咧，甚至可能係包括埋我哋上個禮拜講開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嗰個地球嘅歲差嘅概念。 係啊，咁而且我嗰樣又得意添嘅，係佢裡面咧牽涉到啦好多頭先都見到嗰啲造型嘅形物化。咁佢咧就已經喺個觀星嗰時候咧，已經可能有嗰啲叫從星座裏面咧，已經考察咧就睇到一啲，譬如啊，有啲咧就叫呢、這個叫巨熊座，有啲叫巨蟹座，咁然後就將佢呢一種咧睇法，即係呢個叫星座嘅形成，變咗一個形成嗰時候咧，就用呢啲石陣咧嚟留低咗記錄嚇。咁而即係話咧，我係對於嗰叫係形嘅。我哋研究嗰種叫成個地球有幾多嗰啲物種啊，同埋我哋對嗰個叫觀星或者係同將佢咧就代入咗係即係地球有嘅生物裡面咧，嗰種關聯咧，你可以從呢啲實證嗰度咧就睇到出嚟啊。 係啊，嚇。咁呢、這個即係咁嘅觀星或者同星座有關呢樣嘅，點解我要楞埋呢個即係 Carl Smith 去講咧？就有呢位史密夫，即係史密特先生啦，即係其實都係等於英文嘅史密夫嘅啫，德文嘅史密特。佢原來生前咧係好反感、好抗拒將呢啲石刻拉埋天文學去講，即係根據呢位作者嘅講法啦。咁所以我懷疑呢本書之所以喺舊年出嘅原因咧，就要等佢死咗之後。 系， 佢亦都承认一样嘢， 一个论点讲出嚟。 系啊，佢都承认一样嘢，就系话当其时咧，佢同呢位史密特先生咧去倾嘅时候咧，佢已经表明就系呢位考古家系唔相信佢哋，即系呢石刻系关乎星座嘅。但系佢就唔敢驳佢。咁呢个死咗之后咧，咁呢本书就出现啦，咁样。咁我所以相信咧，其实呢本书个出现咧，就唔系因为咧。其他原因是因為呢位史密特先生咧，就喺2014年死咗之後咧，呢位作者的起心肝去寫啦，即係可以出書啦，可以 寫書。不過我又好有興趣問下台長咯，因為咧我就即係睇到呢本書嗰度咧，即係我略去睇嗰陣咧，我多多少少咧，我都反而咧，我都係認為佢未必係都係同。嗰啲星座有關嘅， 係 嚇，因為咧我就即係從一個叫形態學啦，即係個視覺形態嗰個嚟去睇咧，我發覺咧佢所用嘅嗰種咁嘅形式咧，就唔似一種叫星座嘅形咁嚟去做出嚟，反而咧就令到我諗翻起咧，即係譬如好似上一次你都有俾我睇嗰陣咧，我覺得咧就佢似響美洲咧嗰度咧嗰個嗰啲大嘅嗰個叫地上攰，即係嗰種咁嘅形咧係好接近。 但係嗰個所謂 Nazca 嗰個地上攰啦，用你個講法，有啲人都懷疑其實係講星座，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原來地面其實睇唔到嘅。係 啊，嗱我反而咧就即係覺得咧，即 係嗰個嗱簡單嚟講。既然你提起嗰個喺應該係秘魯係咪？ 係 嗰個印卡嗰個 Nazca 嗰度咧，有啲人話係星圖嚟嘅。 係嗰個我哋即係通常講嗰啲叫外星學啊，裡面咧都有提即係古外星人啊，即係同地球接觸嗰時候都有提及嘅呢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叫 古蹟啦，就呢呢一個啊嘛。但係我覺得佢有樣嘢係好特別嘅，就係、是、第一咧就呢個石陣咧裡面咧嗰啲形咧就同佢會好似。第二咧，我覺得咧佢裡面咧佢係有好多好多好多裡面嘅形咧，其實咧就喺個星上嗰度咧涵蓋唔到嘅。嗱、譬如咧。那個有個最出名的就是那隻馬騮的那個造型， 冇馬騮座噶嘛， 冇馬騮座，同埋佢嗰條尾啊，佢嗰條尾係一個大的旋轉形，而依個咧你會發覺佢嗰個造型咧裡面嗰度咧，佢可能咧即係仲有好多好多嗰啲佢想要講嘅內容咧，唔單止就喺個天上嘅嗰啲星座咧咁嚟去做記錄啊，或者將佢咧就整出嚟，或者佢分分鐘咧就同一啲叫做依啲形嘅形成咧。原來是有啲淵源嘅、我反而係有咁嘅諗法。 嗱，絕對同意阿基督呢個講法，因為咧而家佢譬如話將啲咁簡單嘅圖像將佢去賦予意義咧、就等於我哋心理學上面講緊 Rorschach test， 係、 即係俾一紮色彩你，或者一啲好抽象嘅一啲圖案你，咁你賦予啲意義咧，其實好多可以賦予你好主觀嘅意義喺度。 嗯哼， 係。咁呢個星座當然係一啲好自然嘅反應啦，即係話你左青龍右白虎咁樣，你話佢星座咁樣係嘛？亦都有歷史嘅根據嘅。但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呢啲圖案咧太簡單，同埋我哋冇文字嘅背景啊。 係。 上邊冇任何嘅文字。不過咁講，喺其中一條柱入邊，應該我第三節會講多少少。就有一啲類似埃及文嘅文字，古埃及文嘅文字， 個象形文字， 係啊係啊係啊，咁、有啲人話係嗰啲，咁你係唔係好難講咧？但係即係成個問題最難搞嘅地方就係、是，因為你冇一啲文字嘅基礎去俾你做一啲背景啊，所以你去賦予任何意義，基本上都。即系冇人捉到你嘅， 系有你有得讲， 即系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啦咁样。咁所以作为呢个神秘之友节目咧，就唔同譬如科学新知或者另外宗教史，佢可以俾多少少自由度你。我哋用一个即系疑中流程嘅角度，就系话有啲人认为呢一个咁嘅呢啲咁嘅呢啲咁石像，有部分其实系讲紧天象嘅。 系 而天象入边系牵涉到所谓岁差嘅问题。 系嘛？系。咁啊，仲有一個關鍵咧，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嗱，依個可能就更加清楚啦。即係如果咧，即係大家去睇嘅依個秘魯嘅嗰個即係好巨型嘅嗰個地上繪啊，嗰度咧，其實有好多時咧，即係佢仲有一樣嘢令人哋迷思嘅一啲咁嘅線索咧，就係佢裡面有好多線狀，你會睇到。嗰、那個即係連住嗰動物嘅嗰個形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啲線狀咧嚟去畫出嚟嗰陣咧，咁啊當時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即係研究嘅嗰啲考古學家咧，就認為或者嗰啲叫古文明嘅，即係或者古外星文明嘅嗰啲就講咧，就佢可能一個叫跑道嘅嗰啲， 即係俾外星人降落嘅。 係啊，嗰度先做啊！我又唔認為係咁樣樣嚟嘅，我就反而 呢句最緊要，你唔認為呢樣嘢？ 我唔認為嘅，而係反而咧，我覺得咧，佢係裡面咧，佢就係你會俾佢睇到咧一個形，即係佢裡面咧畫嘅，譬如嗰只馬騮，佢點樣形成咧？而依啲線咧裡面咧就係、是、講咗俾你聽，佢個形成嘅嗰個原因，或者個做法，好似咧直頭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似一個設計藍圖啊，即係咧做一個舉例，可能咧。有人是教他嗱，你要做一只马骝出嚟。嗱、马骝咧，佢型咧， 你 需要咁样 样。你简单嚟讲，呢、這个就系 设计图嘅 genetic engineering 啦，系咪？ 系，我又想咁样讲。 系 其实呢个咧就唔系我喺度睇呢个秘鲁嘅呢个图嗰度整出嚟，反而咧就系而家呢个新发现咧，就系、是、呢一本书里面咧，佢提及咧嗰啲。里面有好多嗰啲動物嘅嗰啲形咧、我發覺咧就佢裡面咧就好似真係一啲叫做係設計藍圖、一個叫形狀嘅設計藍圖，俾我嗰個感覺好強烈， 係 有依個意圖喺度嘅。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咗話嗰啲咧，即、就、係、是、我哋再次強調啦，即係喺而家呢個咁有限嘅資料入邊咧，基本上你講乜都得嘅。只不過問題就係邊個稍為有多少說服力啦。咁呢位作者咧就喺正統嘅考古界就冇說服力嘅。 但是他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本畅销书，现在他就可以到去那里去的了，他水底都去到的， 是 有钱的。 不是雨辣角他很关键的。 他不是他纪录片就拍了添的 了。 他现在卖的书呢就去到成我想都去到成千万本了。 是的， 是的。即是只是写书卖，即是写书卖到成千万本。 你上次带来那本什么天之镜啊，那些是其实 最劲的那本就是诸神的子母啦，我讲过很多次那本书是不应该译做中文的上帝的子母，因为他是讲 Fingerprints of the Gods， 是就是众数的，不是 一神， 不是一神来的。那他现在这个这样的销售的程度呢，我就觉得呢是其中一个条件令到他可以进入到这个考古遗迹， 是 即是被他入到去的， 因为实在太多人有看的。 不是，只有他才有这个这样的 power。其实那些不是任你去的，因为如果你看上次那个我们讲那个天之镜呢，他其中一个纪录片里面他是入了金字塔里面拍片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即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钱嘛。 是，而且他有读者。 有读者。 有粉丝。 是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都要学习一下这样的。 你有啊。 但将来如果我就好像他咁，我入到去个金字塔拍片大家睇，咁就 难喎、啊。你就冇嘢，我就讲翻正 题答你啦。好啦，即系成个节目都未入主题嘅，因为后边讲紧就系话，咦呢、這个一万年前嘅时候，呢班人喺入边做乜嘢？当其时个世界发生紧咩事情咧？其实就成个事情嘅关键嚟嘅。 系 咁，亦都关乎我哋今日世界，即、就、系、是、我哋睇第一节，我哋开头讲嗰个自然环境嘅突变嘅问题。咁所以一定要听埋第三节啦。